16.1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。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据说《东京爱情故事》里，丸治最后说：“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，见到她，替我问个好。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。”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，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。电影《甜蜜蜜》里头，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，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。这些经典过去、现在或者将来，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永远无可替代。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， 说说精彩，人人大牌。这里是大牌主打歌，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2010年的万芳，那年是万芳出道整整20周年，也是她告别歌坛有8年的时间之后，再度来历练和淬炼自己推出专辑的时候。于是那张专辑不仅仅是音乐而已，也许是关于她很多想要诉说的岁月的故事。对于万芳这样的歌手来说，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生命，都有自己想要成为的形状，都有他想要去到的地方。 脆弱受不不了明天，在歇息的夜里，那些痛啊，那些不舍与坚决，那曾经经历也一度坠落的誓言，在我们的心上写了一个死结。当爱情离开，冬天来临之前，我们不要伤心。抱着你，抱着你，让我再抱一下你，让那些瞬间的温柔停在指尖，让我用过去的挫折剥落你的疲惫，身无心烦的错误得到救赎，我们还是会小心翼翼，我们也还有拥抱的能力，会守护彼此，不会提前离席。说你决定把梦一次摇醒，我们将不再感到可惜。我们不要伤心经历。 夜一度坠落的誓言，在我们的心上写了一个死结。当爱情离开冬天来临之前，我们不要伤心了。抱着你，抱着你，让我再抱一下你，让那些瞬间的温柔停在指尖，让我用过去的挫折剥落你的疲惫，像无心犯的错误得到救赎。我们还是会小心翼翼，我们也还有拥抱的能力，仍然会守护彼此，不会提前离席。说你决定把梦一次摇醒，我们将不再感到可惜，我们不要伤心了，我们不要伤心了。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文艺气质的名字，叫做我们不要伤心了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。有人说万芳隔了八年之后再次回来，从之前一个叫好不叫座的知性的女歌手，一下子转变成文艺女中年的范儿。其实了解她的人都知道，这才是万芳本来的面貌。这些年虽然没有出唱片，但是除了戏剧和舞台剧的表演之外，她也没有停下过音乐方面的脚步。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，是来自于郑中基《三生有幸》。 曾害怕跌到谷底里会永不翻身，曾被当作笑话取笑，你却很关心，当天很天真，只想找开心，这种小丑怎能变你爱人。再错多几次，你也不灰心，斗胆的跟你比，怎比都不算相衬。一位很讨欢心，一位康庄操心，今天竟将这想成为可能。三生有幸，我只是初生。谢谢你永不放低这个人，一起相拥共同浮沉，比钞票更见吸引，千般风光比不上你一吻。用我的一生，当小小一盏灯令到你安枕，贪玩的终会觉悟，无需找寻新的人。用我的一生，天天坐你附近令到你安心，天主很宠爱我吧，明天清晨牵手观看日出，感一感一。怕接触婚姻，身边知己结婚，不安得仿似监禁，怕心终于真心，差不多想逼婚，可不可将这想成为可能。三生有幸，我只是初生，为令你幸福我都可勇敢，比钞票更见吸引，千般风光比不上你

音乐创作人，也是一个歌手小雨为范玮琪来创作的一首歌。这首歌里说，一旦爱上了谁，即便你是一个再聪明的女孩，不管在哪个年纪，在爱情的世界当中，她都可以瞬间变得智商全无，傻得可以。所以爱情当中并不是要计较聪不聪明，而是愿不愿意。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到的歌，来自于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作品，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《龙卷风》。 爱像一阵风，吹完它就走，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。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。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。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。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。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。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。 这首歌是《龙卷风》，这是周杰伦在2000年出道的时候发行的第一张专辑，周杰伦的同名主打专辑《G》当中的第九首歌。而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徐若瑄，作曲是周杰伦本人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，就是来自于在台湾歌坛出现的非常漂亮的才女，她是徐若瑄，《爱笑的眼睛》。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，不藏秘密，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，我的笑更美丽。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，我嘟的一声，觉得比你说分手彻底。

从上海的歌厅、 香港的歌唱电影片、 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，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，流行歌坛浪头翻腾，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。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山田野的向日葵田，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，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，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。我这点点薄薄的爬上了山，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，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，时钟慢慢停下了、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，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。午后暖暖的风吹得发呆的我，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，西班牙的广场快下山的太阳，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，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，像皮卡索的画像，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，你会一种魔法让夜晚都发光，一二三睁开眼，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，都忘了有地图，只有手心的温度，我们慢慢走过花草香的小路。山田野的向日葵田，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，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，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。我这点点薄薄的爬上了山，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，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，时钟慢慢下了呢，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，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。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，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，西班牙的广场快下山的太阳，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，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，卡索的花香，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，你会一种魔法让夜晚都发光，一二三睁开眼，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，都忘了有地图，只有手心的温度，我们慢慢走过花草香的小路，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，爱情的流动终于有理由。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，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。 这首歌叫做《美丽人生》，来自于梁静茹在2003年带来的第五张专辑当中的，算是一首主打作品吧。在那张专辑当中，滚石唱片集合了像李宗盛、黄韵玲、黄韵仁等大牌的制作人。同时呢，梁静茹本人也在这张专辑当中尝试了 Bossa Nova、 R&B 以及 Funk 等等不同的曲风，让她的唱腔除了邻家之外有了更多的延展空间。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忧伤的歌，我不知道你在 KTV 当中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歌，炫耀技巧比较重要还是发泄情绪呢？ 请走在刚刚想起 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 毫无疑问，这是一首忧伤的歌，而且还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焉，颇为有共鸣。它的名字叫做《男人 KTV》，是由胡彦斌来作曲，林文璇来作词。这首歌主要讲的是 KTV 当中 K 歌的心情，但是却代表了广大的男人们压抑的心声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着难以言喻的心情故事，所以你在刚才那首歌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个了吗？接下来我们在大派主打歌继续要听到一个忧伤的男人的声音，他是方炯斌，这首歌是翻唱财心。 四方无力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被你关进来的落寞。你在墙角不脱轻轻的起落，我无法猜

飞蛾扑火。当思念变成了回忆，当过去再也过不去，当我们又一次再相遇，我沦陷在你的眼里。当思念变成了回忆，当过去再也过不去，当我试着将一切忘记，又在转过身后不停地想你。悲伤呼吸 可 嗰年嘅冬天，我捉住父亲一对冰冷嘅手，我感觉佢想话俾我知，佢好快就要离开。我一路瞒住佢，但系佢始终冇讲过一句说话。 如何留住往日时光？那色变已淡忘，年华流逝永没忘记，那温馨眼光，心声隔了两代，篱笆收起到梦中，仍凝望碌奔波，总没法细意沟通。今天总有说话，无奈现实像空洞，心中仍感震动。如生命已荒废，情深谁可取替？旧一生不荒废，无言默默在勉励。寒冬来风不息，回忆仍可感应。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。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，大牌主打歌。 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最后一小节，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歌。林忆莲的歌一直都深刻记录着都市女性的心情，也被认为具有情伤的时候最具有效的疗伤的效果。你也许听过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你也许熟悉伤痕，但是接下来这首歌你是否听过呢？由姚谦来作词，张亚东作曲和制作，没有花俏的编曲，在清新流畅的曲调当中，只有林忆莲在抒情歌当中最擅长的干净的嗓音慢慢凸显。 就拥抱到你。